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意，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经典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 从9月30日开始，香港小额资金转账可以通过名为转数快的快速支付系统完成。转数快突破了当前移动支付需选择同一储值支付工具的局限。澳门特区行政会近日完成讨论网络安全法法律草案，将设立澳门特区网络安全体系，旨在通过强化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的网络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等重大公共利益。受香港交易所上市制度改革利好影响，内地新经济企业赴港上市的公司可能多于预期。业内人士预计，9月至11月或是新经济企业新一轮上市的高峰期。中国残联联合国家发改委等15部门印发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意见，明确20多项促进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脱贫解困的扶持政策。丰台工商分局探索移动互联网加工商登记新模式，推出了全市首个微信办照平台先锋易注册，实现内资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微信办照的新途径。今年11期间，朝阳公园线上购票和充值服务正式开启。作为开心麻花出品的第4部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9月30日起全国上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Oh, 是退去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就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红尘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心飞。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伤感抒情歌，歌曲的灵感呢来源于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白生浅浅，难消君心，万古情愁。青芳指点，山外之山， 晚霞起照，星夜无眠。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